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今夜多变，宿醉一场好酒。 爱许愿，聪明糊涂心甘也情愿，情伤恨自断，回不去你已弄清，多少遭遇赶尽繁华中虚诞，笑看情字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一干。 街道上漫无目的

出死，为何心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才去接纳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。出色，为何心吻是这么用力？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 爱情的

从雨边后流泪，关系发生后尘，你压我的最后一抽烟，某人头被泪湿的干脆在的远高不要倾听，仍在犹豫的你在磨面爱情，想你亦能有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天